Oh! 雪亮。 听听听的人看见他

枪三关不把开一寒不破平将军 Yeah.

下再一次。 把那娘娘 吩咐之叫那女们要安心。臣包拯见驾，娘娘千岁， 天圣 千千岁。 包拯， 臣 今旦在御驾之上，与哀驾撞到。你担当何罪？ 微臣怎敢与娘娘撞道而行？只因臣奉王命，吃尽公干，求娘娘让路，放臣过去。 应付公干，奏与哀家知道， 永奏。唐国舅做事太心鲜，强强民女他把人装填，北海之人把冤枉先，装装渐渐启动龙眼，换岁月名臣去查看，偶遇乱家在御驾前， 既知哀家在此，就该让道，三番两次与哀家撞到行走， 娘娘，臣我两次三番八路转，冤家为何紧相连？奉旨吃朝去公干，五十刻谁敢担？万般无奈把娘娘见，恳求让个路，好奔阳关。 走去

去兴兵，草原无 愿许将粮草活 你不知何日里来临头，我将他引诱，不将我的爹亲友吃其不义，转身为公，也造很多爹之怨气。 要当机立断， 依你之见， 粮草已尽，不日退守许昌。 哦，退守许昌， 正是。 这军心必乱，哪还了得么？ 既要在此坚守，这粮草是要紧的呀。 老夫依然写下诗信，命许昌将粮草火速运来。 听丞相之言，莫非是要固守官渡么？ 哎，固守官渡。 但不知丞相有何高见， 可破那冤上 这破冤之策，朕再苦思。 既然如此，就该命人去往许昌催粮，然后再定破冤之策。 唤张林来见。 遵命，张林来见。 来人！ 今夜唤张林，想必有军令。参见丞相。张林，只有私情，命你送往许昌，不得有失。端来，此乃是军中机密大事，一路之上乔装改扮，小心了。 遵命。 许昌送诗信， 官渡侯家邑。 听众朋友，纪念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裘盛戎先生诞辰90周年京剧折子戏专场的实况录音，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，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